茫然忘掉害羞，野性眼光啊没力挡。手中鲜花礼品千吨，梦想可有一次，全情来自你心意。多次白费心机，明知不可拥有，你继续毫无着紧。你继续毫无着紧。